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现代多人有声剧《初恋症》，由喜马拉雅、九淮中文网、觉醒时代联合出品，作者夜很贫瘠，演播彭瑶、锦鲤、嘉康、孙瑞阳等。点击订阅，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 第十七集。 今天玩得开不开心？ 开心。 喜不喜欢妈妈送你的礼物？ 特别特别喜欢。但是最喜欢的还是妈妈。妈妈来看我，我最开心。 万竹香定定看着云剑薇，那目光无比复杂。云剑薇一时不能明白，她那时还看不懂痛苦的意味。 妈妈也最爱你。 万竹香说，她轻轻抚摸云剑薇的脸。 薇薇是妈妈的宝贝，妈妈这辈子最爱的就是你。 云剑薇从前很少听到妈妈这么和自己说话，一时还有些害羞起来。 好啦，我知道了。 云剑薇玩了一天，上车后不久就靠在妈妈怀里睡着了。她睡得很沉，只偶尔迷迷糊糊感到妈妈的手臂抱着自己，柔软的手指时而抚过自己的眼睛、鼻子和耳朵，那熟悉的淡淡香水味萦绕在她的身边，将她包裹，令她的梦境变得柔软安适。夜深，夜幕星辰闪烁，车停在小院门口，云洪洲背着熟睡的云剑薇进屋，彭玲已经把他的床铺好，帮着一起轻轻把小孩放在床上，盖上被子。 竹香怎么不进来啊？ 随他去吧。 齐峰把蛋糕和打包的饭菜放进冰箱，出来时到云剑薇房门口看了眼，没有进去。夜如海水降临，笼罩一切。万竹香独自站在院门口，提着包的手垂在身侧，静静看着不远处黝黑的田野。云洪洲安顿好云剑薇，与两位老友道别，离开了小院。两人站在小路上，黑暗掩去了他们的身影。万竹香突然开口：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了吗？ 云洪洲沉默良久，答： 你还有机会。 两人都累了，万竹香的声音有些沙哑。 以后微微会恨我的吧？ 他只会生气、伤心，怎么会恨你？你总是这样，只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想别人。 那，你呢？ 什么？ 万竹香转过头，他的眼眸美丽而明亮，目光穿透黑夜，直视云洪洲。 我是不是再也不能得到你的原谅了？ 云洪洲静静看着他，他的妻子，那双明亮的眼睛，是最初那个美丽活泼的女孩最吸引他的地方。那段纯粹而热烈的恋爱时光，仿佛已离去很久。他们也曾互相扶持，在夜里相依，共同守护他们最疼爱最宝贝的孩子，直到欺骗和背叛迎头打来，彻底击碎了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云洪洲无法分清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他只知道他们再也不能回到从前。 走吧。 男人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已转身上了车。万竹香出神看着眼前这个小院儿，院里还亮着温暖的黄光，在这寂寥的黑夜大地上如一颗星，他的宝贝就睡在这颗星星里，美梦安眠，无人侵扰。他转身走上了车， 车离开小院，驶入浓浓夜色。早晨的阳光照进窗户的时候，云建威睁开眼睛，他的桌上放着一束花，花插在塑料水瓶里，簇拥沐浴在阳光中。云建威噌地爬起来，跑到桌前去看那束花，花的叶子和茎干都修剪过了，他只认出满天星、月季和雏菊，另外还有白色的野花、淡紫色的蝴蝶一般的花，热热闹闹插在一个水瓶里。花香早在房间里漫开，云建威抱着花出去，一边喊着哥哥，一边跑进齐峰的房间，没看见人，又风风火火跑出来，在后院找到了正坐在小板凳上摘菜的齐峰。 哥哥，是不是你送我的花？ 云建威扑到齐峰背上，花都快挤到齐峰脸上。 好漂亮，我好喜欢。 花粉落进齐峰鼻子，齐峰打个喷嚏。厨房里彭玲正在给他们准备早饭，闻言笑道： 你哥昨天一听你过生日，把村里村外啊都转了个遍，就为了找好看的花送给你，还把咱们家月季啊又捡走两朵，插花的时候还研究老半天呢。 齐峰被他妈妈说得红了耳朵，不吭声。云建威很高兴地贴着他： 哥哥真好，我们一起把蛋糕吃了吧，蛋糕是水果味的，一点都不腻。 齐峰起身去洗了手，把冰箱里的蛋糕拿出来，两人回屋里分蛋糕。云建威给两个大人各切了一份放在桌上，把水果都挖给了齐峰，齐峰又把水果给他： 你吃。 我昨天吃了好多了，哥哥你快尝尝，我最喜欢这家的蛋糕了，快吃快吃，吃完了我们一起拼任意球模型，我妈妈送我的模型特别好玩。 早饭后，云建威回房把花放在桌上，旁边还放着齐峰送他的干花玻璃瓶，一份鲜花和一份干花，一高一矮放在桌上，迎着窗外夏日的阳光。他翻出自己的手机，打开相机，对准桌上的花拍了张照。窗外天空碧蓝如洗，他抬起头看天，一架飞机飞过天空，留下一道长长的云尾。还有半个月不到，他就要回家了。云建威很期待，可又莫名有些惆怅。一想到要离开林来村，离开哥哥，他竟然开始失落起来。明明一开始打心底里嫌弃这个地方，也不喜欢土土的、不爱说话的齐峰哥哥。他出去找齐峰，看到齐峰正被拉到门边量身高。齐高荣拿软尺给他比划，用随手捡的石头给他在脑袋顶上画一条白线。 又长高了2厘米，真快啊。 然后又给云建威量，云建威比齐峰矮好几条横线，心里很不服气。 哼，我那是还没开始长，再过几年我也能有哥那么高。 那等过几年你们再比一比，看看谁长得高。 肯定是我。 嗯，是你。 云建威和齐峰待一起久了，基本上已失去了胜负心这类小心思。他不是个收敛的小孩，从前与同学和朋友在一起时，小孩之间总要相互炫耀自己有了什么新玩具，去了哪些好玩的地方，更不说云建威要把他妈妈买给他的大牌衣服和鞋子一个不落穿在身上，生怕自己登场不够吸引人注意。然而和齐峰一起生活了快2个月，他发现这个哥哥对物欲没有任何追求，无论在他面前说什么，他都是说他不感兴趣吧，他也认真在听，可要说他感兴趣，他也完全不配合回应。云建威一开始还恨齐峰是块木头，现在却已经习惯了，甚至觉得木头也挺好， 比一群蜜蜂蝴蝶扑棱嗡嗡的要让人安生的多。